郭林之视恶月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给您翻这道笔书。哎，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成王跟朱姬这小哥俩是怎么到的瓦剌，又是怎么回的北京。这当中可是有一段好玩的故事啊。前文书咱说了，这哥俩是一拍即合呀，都觉得说丢失这二宝真是太丢人了。两个人呢都是有理有面的人，绝不能就这么着啊，就这么待下去了。让人家于谦哎在这看哈哈笑，本来人家于大人就够忙的了，我们属于这编外人员，不能给立功吧，反而老给找毛病，你说这叫怎么话说的。两个人年纪相仿，哎，彼此呢又是知识结构比较互补，你看一个是庙堂之高，一个是江湖之远嘛，所以这两个人聊到一起发现哎呀非常的互补啊，就成了一个新的组合了。嘿，哎呀，叫什么组合呢？二猪组合。嗯，成王嘛，平常就称自己为朱成，哎，这朱姬呀也姓朱，所以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我们现在就要到瓦剌去，一定要把丢失的二宝给找回来。两个人呢越说越兴奋，连夜之间收拾好了应用之物，是不辞而别，就离开了齐家老店。那么后来呢，咱们光说于谦这边的事儿了啊，就把成王跟朱姬这个事儿呢暂时放下了。那现在咱们就来接着说这段故事。小哥两个呀骑着马呀一路是狂奔到了大同，到了大同风一吹，俩人脑袋一凉快，坏菜了，怎么呢？我们去瓦剌，瓦剌在哪儿啊？哎呦，这二位都不知道这瓦剌是生活在什么地方，这瓦剌它是个国呀还是个什么呀、哎、是像我们中原王朝似的也行啊，你得有这疆域啊，可是这瓦剌呀它就是蒙古人的一支，你说它生活在哪儿吧，大概有那么个地方。哎，尤其现在瓦剌的势力很大呀，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端南临中原的边上，叫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都是瓦剌的势力范围。这么大个地方我们上哪儿找宝去？哎呦妈的妈，我的姥姥哟，这哥俩呀又抓瞎了。可是你说出都出来了，要是这么空着手丧眉大眼的再回去，说我们头天晚上一时头脑发热想要出来寻宝，现在想明白了再回来，那更丢人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出来呢。哎呀，这么一看这二宝我们是非找不可了呀，哈哈。 成王说，兄弟别着急，我是一国的王爷，再怎么说在这方面我比你有定力。再者说这次出来我跟着于谦他办了不少大事儿啊，要说找这二宝，依我来看难度比较大，这不废话吗？主席一看，您说点有用的行吗？你等我说完呢。为什么难度大呀？难就难在第一，你丢失的这个宝贝啊，你被人骗了吗？不是，那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朱姬说对呀。第二，这瓦剌的势力范围太大了，咱们也不知道这宝贝落到哪儿去了，对不对？朱姬说对呀。这第三呢，你我二人呢都是中原之人，对于这蒙古人的习性不甚了解，所以说我们去找这宝贝是难上加难。朱姬说，合着您说了半天还是强调这难度啊，那您说这有什么用？别着急呀，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你仔细一想，这三个难题它都不是难题呀。啊，是吗？朱姬说，王爷那您倒说说怎么着不是难题。首先咱说，你认识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你的宝贝啊？显然此人是要到瓦剌营中前去献宝啊，要不然他偷这宝贝干嘛？哎，听你说他也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他要这本书干什么？那毕法官他可以玩个新鲜，远不如啊作为一个商人来说逐利是重要的，他最想要干的事儿就是要把这二宝献给自己的主子，所以这把第二个问题也给解决了。我们找不着瓦剌在哪儿没关系，这宝贝肯定最终要流向瓦剌的贵族，正所谓擒贼擒王啊，我们就找到瓦剌的首领，找到那个根儿，哎，我们呢可能就真的能找到这宝贝。哎呀，朱姬一看，王爷您这分析有道理啊。那这第三个问题呢，咱们两个都不是瓦剌人，都是中原人，那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学呀，这大同就是边境了，在这儿就有不少蒙古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动坐卧吃喝拉撒一切的举止行为啊都要向蒙古人靠拢，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混到瓦剌去，至少啊别让人觉得我们太突兀，好不好？来，我们这可就要学了啊。嘿，这小哥俩还真下了功夫了。就在这大同府啊，两个人飘了这么十几天，你别说在大同还真有收获。咱们单说这一天，就在这大同府的街道上，有守城的军兵啊，往这街道的墙上是张贴画像，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很多的老百姓在这看热闹。画像上写了，有见到此人者，速报消息与大同守军。那么呢，瓦剌的大汗脱脱不花是有赏。等这个朱姬和成王到了这个城根底下的时候啊，老百姓们围的就更多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这议论纷纷。议论什么呀？嗨，就说这脱脱不花呀这命不好。怎么呢？你别看呢都是中原的百姓，但是这个地方它是边疆啊，大伙对于野仙呢，对于瓦剌的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一些传言吧，也都是津津乐道。就说呀，这个脱脱不花名为大汗，实际上就是个傀儡。嘿，他呀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呢叫奥敦卓日乐，这个名字好啊，这在蒙古语当中那是星光熠熠的意思，可是这星光现在闪不出光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在一次战争当中啊，这奥敦卓日乐消失了。还有一种传言说是绰罗斯野仙呢 要杀了脱脱不花大汗的长子，因为如果按照惯例，他这嫡长子奥敦卓日勒就要继承汗位。但是也先呢，他总想把这脱脱不花这阵儿啊，把他彻底干掉。干掉之后，也先不就能继承汗位了吗？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正是绰罗斯也先将脱脱不花的长子奥敦卓日勒给杀了。反正这人现在是没了。那么后来脱脱不花是老来得子，又得了这小儿子叫托古斯蒙可。可是这托古斯蒙可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有一次在这草原上正在放牧呢，呵，可了不得了，忽然之间刮来一场旋风，这旋风席卷了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旋风过去，大家伙一看，托古斯蒙可是不翼而飞，哎，就把这托托布花这小儿子给刮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事情本来还是一种传言，可是今天传言变成现实了。怎么呢？就在这大同府街道上贴的这个画像，那就是托古斯蒙可的画像。嘿嘿，这事儿啊传到山西来了，看来呀，这是在瓦剌地面找不着这小子了。但是脱脱不花大汗呢，又不甘心，所以又把这画像粘贴到山西大同来了，说如果哎，我的儿子流落到了中原地区，谁要是看到这个信息，看见这个人，甭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都给我运回到瓦剌去，我是重重的有赏，就是这么一个悬赏张贴的告示。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呀，在这围了说了半天。这个时候成王瞪着两只大眼睛一看画像上的那个托鲁斯蒙可呀，嘿嘿，成王是心生了一计呀，他一拍朱棣，兄弟跟我来。朱棣说上哪儿啊？你跟我走吧你。成王拉着朱棣呀，就到了护城河的河边上了。哎，兄弟，你刚才看见没？看见什么呀？看见城墙上的画像没有？看见了，大伙儿不都在商量这事儿吗？你看这画像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像不像你呀？你可拉倒吧，人家那是蒙古大汗的公子，托古斯蒙可。那长得多英武啊！别去，你看你这小脸也不错啊，鼓囊囊胖乎乎黑不溜秋，一边一块高原红，我看着挺像那托古斯蒙特。你可拉倒吧。我说王爷，我是中原人，我就是皮肤糙点黑点，我跟蒙古人那不能比，再者说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怎么能跟托古斯蒙特比呢？人家是蒙古人呢，那到时候真假自然分明了，人家一见我就知道我是个冒牌货。你看看，你别着急呀，我不说了吗，咱们再潜心的学习一段啊，学习一段蒙古人的语言，哎，发音技巧啊，这个行动坐卧呀，咱们得好好学一学。另外你要知道，那脱脱不花那大汗呢，就是个窝囊废，要不是窝囊废，能把俩儿子都整丢了吗？哎，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反正咱们也要到瓦剌去，现在你就按照托古斯蒙扯那样子长。我说王爷，有您这么安排的吗？我就长这样，我怎么按那样子长？你看看，人是可以塑造的呀，人是可以改变的呀。你看那画像上那托古斯蒙扯那家多胖，你这肉还不行，哎，从今天开始一日三餐不许你吃菜啊，全都是肉食，多在你吃成胖成那个样子，哎，你就算毕了业了。好嘛，这成王是真下了功夫了，哎，他觉得早早晚晚能有用，就把这朱棣呢按照托古斯蒙可的那个样给打造啊。其实这两个人呢，从外形上多多少少还真有那么点相似。书说简短，一口气儿就在这山西大同待了一个多月， 两个人觉得这蒙古人接触的很多了，哎，这语言呢也差不多，眼巴前的这些话也都会说了。两个人就准备着潜伏到瓦剌去。怎么去呢？很方便。大同嘛，这是边塞城市，说到瓦剌去，随便跟着一个是旅行团也好啊，还是个慰问团也好啊，还是做买卖的商人呢，那就到了瓦剌了。而且两个人现在可以说精通了蒙古语，那到瓦剌的地界那还不真玩似的吗？两个人呢，是先骑马再坐车，然后再驾步梁鹤，逢山大道遇水叠桥，好不容易呀。这一天他们终于赶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托托布花就驻扎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儿。这个地方还用说吗？您今天仍然可以到此地去游玩观赏啊。此处不仅水草丰茂，牛羊肥美，真是天然的一派好风光啊。托托布花就生活在此。当成王和朱姬赶到这里的时候啊，嘿呦，这天真热闹。就在这大草原上，瓦剌人呢正在举行祭火大礼。这祭火呀带祝词的，大家伙围绕着一个火堆，在这是又唱又跳，还专门有祭祀官在一旁举着火马，在这念念有词。杭盖仙山只有土丘大的时候，而大海只有水洼大的时候，可汗用火石击燃，皇后用嘴唇吹望，以火石为母，以火莲为父，那发明火的火神圣母啊，我们向你进献醇香的奶酒。唰，说着话一杯奶酒倒向火中。我们向你敬献那美味的肉食。哦，大家伙说着呀，把手中的烤的这些肉筋肉串烤全羊全都举起来了，祈求你赐予我们最大的福分，让我们在这幸福中永生。哼，这祭祀官喊过之后啊，大家伙就围绕着这个火堆是又唱又跳。成王跟朱姬就加入到了欢庆祭祀的人群当中，他们也学着这些瓦剌人的样子在这祭祀。等祭祀大典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伙就开始畅饮一番呢。这酒喝的呀是昏天黑地，其实要说这种奶酒度数不高，但是那架不住老喝呀，今天是祭火大礼，一喝就得喝一宿。喝着喝着，大家伙啊都有点五迷三道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成王一看时机来了，他在这个人群当中啊用蒙古语喊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我们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吗？大家伙听到这句话，这才顺着成王手指的方向看向这边，一看朱姬呀，嘿，这小孩黑红的脸膛，一边一块高原红，长得虎头虎脑，黑参参的面皮，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本来朱姬这些天吃的是肥粗愣胖，再加上行动举止都学这瓦剌人，确实长得呀又跟托古斯蒙扯有几分相像。最重要的是这帮瓦剌人早都喝得醉不倒呛，有人一看，哎呀，这不真的是我们的二公子托古斯蒙扯吗？传说当中被一阵龙卷风给刮跑，这怎么又现身了呢？就见朱姬呀鼓起自己的小脸一插腰，没错，正是我。我说列位啊，你们今天祭火大礼，嘿，我呢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就从遥远的南方啊顺着你们的这个火光，我就走到了祭火大礼当中。列位，我就是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

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成王跟朱棣这两个年轻人呢，真是胆子比天还大。他们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学习了一些蒙古人的生活特征，居然呢就混到瓦剌的军营当中来了。借着当地举行的这个祭火大礼，哎，又加上大家伙呢这酒是没少喝，晕晕乎乎之间，成王啊大喊一声：“二公子，博尔之金托主斯蒙可在此。”哼，一下子就把朱棣给推出来了。哎呀，大家伙是又唱又跳啊，哦，我们的二公子回来了。因为这个地方的士兵，这都是属于啊脱脱不花的人。脱脱不花大喊，两个儿子都没了，这在他心中留下了非常难以磨灭的痛苦。尤其是他这小儿子，本来是老来得子，这乃是人生一大幸事，有这个儿子，自己的汗位得以继承了，哎，将来呀，还有机会跟这绰罗斯野先是分庭抗礼，再度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耀。可是这小儿子被一阵大风给卷跑了，你说这不是天要亡我吗？脱脱不花大喊是闷闷不乐，所以这才派人到处寻找，哎，居然都找到山西大同去了。没想到这天怎么着，在祭火典礼上居然自己的小儿子又出现了，这是真的吗？哎呀，脱脱不花大喊呢，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他扎着双手，鞋都没穿，光着双脚从自己的大帐就跑到草原上来了。哎呦，到这儿一看呢，众人围拢当中有一个小黑胖子。他仔细一看，这是我那小儿子吗？不过这大汗呢今天晚上也没少喝，一方面是他思子心切，另一方面他这儿子丢了很长时间了，那小孩长大容貌得有变化呀，所以这脱脱不花大汗呢不太敢认，但是呢他也没觉得这是假的。等他走到朱棣面前的时候，成王一看这胖老头，这肯定就是脱脱不花呀。他一捅朱棣，心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去叫爹。哎，朱棣一看到关键时刻呀，我这必须得顶上啊，这不光是盗宝的事儿了，这要是演砸了我性命就不保了。所以他赶紧进前磕头，口称韩王，哎，复韩就是这么个称呼。当然了，朱棣说的是蒙古语，说书的不会，哎，也就不给您瞎学乱学了。哎呀，脱脱不花一看，难道这真是我的小儿子吗？哎呀，我的儿哎，这下好了，你回来了，长生天又把你送回来了，有好生之德呀，有你在此，我再也不怕那野县弃我无后了。怎么回事？这脱脱不花最近正跟那野县闹别扭呢。要说这两个人呢积怨甚深。首先说这野仙，他呀还不如他爸爸脱欢呢。这脱欢呢再怎么着啊，也奉这个脱脱不花为大汗，还拿他呀当回事儿。虽然呢也就是个牌位，哎，脱欢是掌握实权的人，但是大面上说得过去。但这野仙呢比他爸爸还蛮横，还驴性， 哼，见着这脱脱不华大汗呢，简直没有尊卑之分了。所以一直以来，这脱脱不华就对野仙非常的不满。这还是其次，涉及到权力的争夺呀，那就是最重要的了。咱们说了，老百姓都在传言，脱脱不花的大儿子，哎，长公子，那位奥敦格日乐。其实呢，野仙早就对他呀是心怀不轨，因为这奥敦格日乐是仪表堂堂，而且文武俱佳。这要是日后继了脱脱不花大汗的位，那不是成了野仙一个很明确的竞争对手吗？所以这野仙想什么办法，心说我也得把这奥敦格日乐把他给革了。怎么革？有办法了。在一次战争当中啊，野仙忽然之间呢，对这奥敦格日乐的部队下了手了。他喊了一什么口号呢？他说这奥敦格日乐长相偏向中原人，哎，说这小子血统不纯，这可能是脱脱不华大汗呢，哼，这某位中原女子啊生的这么个小子，这样的人怎么能混迹在我们瓦剌的阵营当中呢？怎么能生活在我们蒙古高原呢？另外一句话没说，这样的人没有权利继承大统啊，他没有权利夺得这个汗位。所以说转而对这个奥敦卓尔勒就下了手了。奥敦卓尔勒那也是马快刀急的主，跟这野仙是据理力争，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结果这戳了斯野仙追着奥敦卓尔勒，两个人是连追带打，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奥敦卓尔勒是兵败山西，跑到中原去了，找这人找不着了。那么戳罗斯野仙呢，也就不再紧追不舍呀，再追也追不上了，反正把你小子打跑了。等回到瓦剌，戳罗斯野仙宣布奥敦卓日乐背叛了瓦剌，逃向了中原。哎呀，脱脱不花大汗是敢怒不敢言呢，他准知道这里边是野仙捣的鬼。大儿子不见了，没了就没了吧，对外就宣称是在一场战争当中自己的长子是战死沙场，后来呢还以国丧来为奥敦卓日乐举行了葬礼。那么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啊，这戳罗斯野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家伙也是个花里的魔鬼，色中的魔王。最近呢，他相中了这脱脱不花的老闺女了。他这老闺女，也就是最小的女儿吧，叫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这曹不丹昭娃呀，长得太漂亮，今年刚满18岁，两个大眼睛跟葡萄粒似的，哼，真是草原上的一朵花。这戳罗斯野仙就没安好心，心说这姑娘长这么漂亮，我怎么能把她弄到手呢？几次三番的就来到曹不丹昭娃的身边调戏这个女子。曹不丹昭娃几次到脱脱不花大汗面前哭诉，说父亲，这个野仙太师是什么意思，要不你就把我嫁给他，要不我就一死了之，他老调戏我，这算怎么回事。哎呀，脱脱不花大汗是气急败坏，跟这野仙差点撕破了脸皮，说你到底想怎样。野仙说，咱这么办吧，你呢有这个漂亮女儿，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也有女儿，我的女儿啊，小女儿啊，戳罗斯乌尔哈沁，今年呢差不多也是18-19岁，咱们干脆就这么样吧，我把女儿送给你，跟你成婚，你把你这小女儿呢曹不丹昭娃送给我，我们成婚，你看怎么样。脱脱不花大汗说，咱还有这么干事儿的吗？啊，不是还带这么成亲戚的，你娶我闺女，我娶你闺女， 那咱们之间是什么个亲戚关系？哎，嘿，其实啊，这原始部落，哎，古代的这些部落之间呢，对这种事情那是屡见不鲜。哎，其实往往呢，这一般都是出于啊生产生活的需要。比如说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哎，如果是呢这个王者死了之后，后来继任的或者是他的儿子呀，或者是他的弟弟呀，往往有可能啊就将前任王者的老婆孩子直接也都继承过来了。这个呀你也不能就说是什么道德败坏，咱不说了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生活的需要。那个年月如果没有男人，那女人再带着孩子那很难存活呀。所以说呢，依附于强者，依附于一个新的男人，作为这个女人她也愿意。当然了，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再特有吧，这互娶对方女儿这个事儿，她也有点太创新了。所以说这脱脱不花呀就不乐意。你不乐意行吗？这绰罗斯也先嫁自己女儿啊是假，他主要是看上那曹不丹高娃了。后来啊，这野仙直接把话挑明了，我说脱脱不花大喊，咱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吧，我这女儿戳罗斯乌人哈沁你是爱要不要，但是你的闺女曹不丹高娃我是要定了，明天我就来娶她。说完了转身撩帘他走了。哎呀，你说把个脱脱不花大喊气的呀，差点这条老命没扔到这屋里头，气得他是嘘嘘带喘，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小儿子找着了。哎呀，这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好不容易有件喜事了，这老头啊打心里往外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就算是假的吧他也希望是真的。哎呦，老爷子到了这朱记的面前，左看右看，摸摸这儿拍拍那儿，嗯，怎么看怎么对劲儿。哎呦，这真是我好几年前失散的儿子呀，哎呦我的儿，哎，我可找着你喽。老头子心说，我有这继承人呢，我怎么不怕那野仙了，我呀我好好的培养你，早晚恢复我们黄金家族的荣光啊。老头正高兴呢，来客人了，今天这祭火礼呀、啊、哎，野仙也派了一位使者到脱脱不花大汗这儿呢前来助兴。谁来了？就是那个哈里木。呵，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啊！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的二公子找着了。哦，是吗？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公子在哪儿啊？大家伙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这位。哈里木一看，什么？他是二公子啊！我呸！这小子不是我在大同府遇见的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哈里木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木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公子。脱脱不花大汗一听也是勃然大怒， 把托过斯门科给我带上来。 是。 阿七哥，你不认识托古了吗？是我呀，真的是我。 你当真是我儿托古斯门可吗？数年未见，为夫望眼欲穿， 不过如果你是冒名顶替，我可要对你用最终的刑罚。 这老头就是吓唬吓唬你，千万要挺住。 阿七哥，儿臣在中原漂泊日久，恐怕声音样貌都有所变化，父王无论如何不能听别人的蛊惑，辜负儿臣一片苦心呐、啊！ 行了，我说你能不能不再装了啊？你就是太原府的小小妻子，居然敢跑到这儿来冒充我们元娘太子，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阿里木，你当真在太原见过他？ 回大汗，他就是觐见瓦剌卫文团的一个戏子，在太原府时，小陈也发现他与托古太子长相相近，于是跟踪他数日，早把他底细摸清了。大汗，万万不可上当。 这个怎么办啊？要露馅了。 怕什么？这小子骂你，你也骂他呀。 父皇容禀，这个哈里木不是什么好东西。儿臣的确流落在太原，那是儿臣没有办法呀。朝思暮想，想要回到父皇身边，但苦无门路，只得与慰问团打成一片。可是这个哈里木，明明认得我元良之身份，却假装不知，屡次与我作对。哈里木，你阻挠我回归瓦剌，怕不是有什么野心吧？难道你想让太师野仙的儿子篡得汗位，取我代之不成？ 嗯，可以，这把小刀捅得不错。我、 大汗，万万不可听信这戏子一派胡言啊！小臣绝无此心啊！ 行了，哈里木，你是谁的人，本王心中有数。 大汗，你私自心切，万万不可被这数字给利用了。 住口！你不是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了吗？啊！你和那绰罗斯野仙，是不是都以为本王得了失心疯，都想着架空本王，早早晚晚夺了我的汗位啊！ 臣不敢。 有门，耗子躲到窝里反了，我再给他烧把火。 启禀大汗，托古将军一直日思夜想要回到大汗西前尽孝，所以他一直在想着回瓦剌之时一定要将自己在中原所得之宝尽献给大汗。 哦，是是是，父汗，儿臣在中原偶得两件宝贝，一件是臂法冠，戴上此冠可以隐藏身形，真是颇为神奇。另一件则是一本江湖奇书，名曰奇术方药，上面记载了许多罕见而珍贵的药物配方，堪称一本宝典。 哦，那这二宝现在何处？ 这两件宝贝都被这哈里木给抢了去。 什么？有这等事？ 这胡说，那根本不是我抢的。 大汗不信，可到哈里木帐中搜查便知分晓。 起驾，到哈里木大帐中去。 是。 哈里木一看，哎，这什么意思？怎么说的好好的要查我的账啊？坨坨不花说，你呀别装糊涂，你要是心里没鬼，你就不怕查。走。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伙就把哈里木这大帐一翻呐，嘿嘿，两件宝贝全翻出来了。成王在旁边一看，两眼放光，心说太棒了，我真想现在抓着这两件宝贝我逃之夭夭。又一想不行啊，我正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距离北京真是千山万水之遥，嘿嘿，宝贝就在眼前，我们可如何脱身呢？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黄马身上带旋儿，一个一个白圈儿，手拿一对带龙头的银锤，正在使劲儿砸树桩子啊！扑通扑通扑通。程咬金一看，哎，这是练武的啊、哎！小子，你是谁？快帮帮老程忙，救救驾呗！这个人抬头一看，嗯，是你。八马将辛文礼追杀程咬金，程咬金被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把斧子也当法宝扔了，马镫也甩了。正在走投无路，前面是树林，他可就进了树林了。来到树林当中一看，里边有一个人在练功。这个人呢，拿了一对锤，很特殊，锤是圆形的或者长不落的，唯独他这个锤上安了两个角，带犄角的锤，说明这个人力气大。战马也特殊，黄毛带白圈，扑通扑通正砸树桩子。程咬金喊了一嗓子，这个人一愣，收双锤，抬头一看，两个人四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了。程咬金一看，这个人年纪在二十上下岁，这张脸长得太漂亮，跟银娃娃一样，跟人参娃娃相同，白白嫩嫩，两道重眉，一对大豹的眼睛，还是双眼皮，骨鼻梁，四方嘴，浑身穿白带素。嗯，他谁？我这么熟啊！这个人看程咬金忽闪忽闪闪闪长眼睛毛，也愣了。是你？哎，你是不是程咬金？啊！哎呦，我的姐夫喂，我给你磕头了。扔双锤，下了马，跪倒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一看乐了，嘿嘿，我捡个小舅子。他也下了战马，你谁呀？哎呀，姐夫，我不是裴元庆吗？啊，你是三弟？是啊。哎呀，三弟呀，你怎么到这儿了？你可把你姐姐、你父亲、我那老丈人想死了。哎，姐夫啊，说起来一言难尽。裴元庆怎么上这儿了？此地不是别的地方，正是裴元庆的老家龙虎庄。原来三公子裴元庆在四平山被李元霸三锤击走，心里不服气呀、啊，心想李元霸，你不够汉子，说好的咱们稳打一对三锤，你打我三锤，我打你三锤，你先砸我，你明着是三锤，实际你是四锤五锤。好，咱们后会有期。他没有回营盘，因为他太狂太傲，总觉得没脸见人，直接就回到老家龙虎庄。每天呢，他练锤，另外派家里人出去给我买好马啊，花多少钱不要紧，我这匹白马光漂亮，不行，体力不行，买马。一晃就好多天了，这天有人来报，三公子， 外边来了个出家的和尚要见您。裴元庆想，和尚见我，我见和尚干嘛呀？不认识啊。这我不见，哎，人家指名点姓找您，他的岁数挺大，好吧，有请。说着家人出去，不大功夫从外边领了一位老僧人。裴元庆一看肃然起敬，老和尚虽然七旬有余，皱纹堆垒，精神百倍，四方大脸，慈眉善目，二目炯炯有神，鼻直口阔，大而有轮，磕下一步银须，胸前飘洒，一身灰色僧衣，下边青中衣，一双白袜僧鞋，平顶身高九尺开外，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裴元庆不敢怠慢，急忙施礼，老师傅在上，晚辈裴元庆有礼。老和尚手捻银髯，微微笑，弥陀佛，裴三公子免礼，贫僧久闻你少年英雄，未曾拜师，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老人家请坐。有人搬过椅子让老和尚坐下，又命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老和尚看了看地下那对梅花亮银锤，三公子啊，这是你用的军刃吗？不错，正是我用那对梅花亮银锤。老和尚摇摇头，三公子，我说话不怕你不爱听啊。听说你性高气傲，锤法惊奇，看这锤分量不够啊。裴元庆脸腾就红了，心想，老和尚，我的力气，我这对锤不敢说天下无敌，你还说分量不够，还是多大呀？老和尚说，你练一练，我看一看。好，裴元庆不服气，他和和尚来到后院，提双锤拉开了架势，练起了大锤。只见这对双锤呜呜呜是挂动风声啊，刷刷刷练完了，往地下一放，请老人家指教。老和尚说，三公子，我看这锤招不怎么样，贫僧不才也曾练过锤法，我练一趟请你指教。不敢当。也别看裴元庆说不敢当，心想，老和尚，你这么大岁数，已经人老气衰，体力不佳，我这锤你能举起来就不含糊。哪知道老和尚稍晚袖面，把前边的僧衣衣襟儿掖了掖，一哈腰把这双锤捡起来，刷一拉阵势，举火烧天式，刷刷刷练起来。老和尚练的是36招地煞锤，又练了72路翻天锤招。开始一招一式，裴元庆看得清清楚楚。当老人家这锤刷刷刷快了起来，只见锤光不见人，就看老和尚在中间滴溜溜溜溜直转，周围全是锤，把个裴元庆看得目瞪口呆。老和尚练罢收招，把锤往地下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裴元庆惊得瞠目结舌，这才明白遇见高人了。哎呀，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裴元庆不知道好歹呀。我输在李元霸手，我觉得冤不冤？我要碰见这个老和尚，十个裴元庆我也死了。想到这儿，羊羔跪乳扑通跪在地下， 老师傅在上，弟子裴元庆给您磕头了。老和尚哈哈一笑，双手扶裴元庆起来。不，师傅啊，您如此武功惊奇，神力过人，是世外高人，我想跟您学，拜您为师，您要教我我就站起来，您要不教我不起来了，你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跪个钉糟木烂。老和尚说，你不用跟着我，我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教你，你虽然狂傲些，但是为人倒正直。那么老人家，您的法号怎么称呼？在哪座仙山修行啊？老和尚打了个嗨声，眼圈发红。唉，一言难尽。裴元庆啊，实不相瞒，我不是别人呐，乃是隋朝曹州大帅丁彦平，因为杨广无道退居在家。当初靠山王杨林攻打你的姐夫程咬金的瓦岗山，败下长蛇阵，请我坐镇胆，不想在阵中碰上我的义子北平王罗毅之子小罗成。是我教他的单枪破双枪，他就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唉，我不怪罗成，只怪自己不该出山呐。为此我封了双枪，倒在百花山三教寺做了主持僧人。我把在俗家的家产变卖了，建了三教寺。我的法号云龙僧。又听说你和李元霸交手，含冤受屈，打了败仗回到家乡，贫僧这才前来有意教你练锤，好在以后和李元霸相逢见面，以见高低。要不说呢，练武之人都有癖，丁彦平你教罗成，罗成反目破了你的双枪，你就当和尚吧。嗯，不，爱财呀，更主要自己的本事不愿意带到棺材里要传给后人，更主要丁彦平知道大隋朝完了。裴元庆听说这个和尚乃是双枪将丁彦平，心中大喜。当时刘老和尚住在家中，百般恭敬。第二天跟云龙僧习学锤法，裴元庆原本就是锤，再学锤学得太快了，不出半个月就把36招地煞锤、72式翻天锤全学会了。不过使得不熟练，还得练。这一天云龙僧吃罢早饭说道，徒儿啊，你的梅花亮银锤多重一只啊？啊，80斤一只。你坐骑踢穴遇狮子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儿眼泪都下来，恩师啊，我丢人现眼，败给李元霸，就是我那匹马不行，我那马好看不中用啊。我和李元霸四平山对锤，那匹马把腰坏了，不能上阵了。徒儿不必难过，为师已在百花山三教寺为你准备了一对龙头锤，还有一匹宝马良驹，别看不如你那匹马漂亮好看，可是中用，你随为师走上一趟。裴元庆非常高兴，就这样带了盘缠，准备两匹马，和尚一匹，他一匹，骑马直奔百花山三教寺。来到山上寺中 云龙僧拿出一对锤，这个锤跟别的锤不一样，在锤的前边有一只犄角，锤柄上有个铁环，挂个铁环，这环干嘛用呢？是挂链子，可以当飞锤使，打出手的，这厉害了。又拿出一条3丈6尺长的链子，3丈多长的链子是采5斤之精所打造，外边用银水锁度，锃明瓦亮，都交给了裴元庆，又教他用飞锤的使法。小和尚牵了一匹马，这匹马不太高大，有1丈高，浑身是黄色马毛，有一圈一圈的白圈圈，这匹马叫斑点嘎的虎。徒儿啊，这匹马叫斑点嘎的虎。这对龙头锤每只140斤，你还得练，不然你使不了。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你有了它就天下无双了。裴元庆得了锤又得马，欢天喜地呀，千恩万谢。云龙僧说，元庆啊，你有了马，有了兵器，如虎添翼，你保程咬金，你可要把路走好，对得起为师啊。您放心，师父，我不会给你丢名的，宁叫名在人不在，绝不能留下骂名千载。他欢天喜地回到了家，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一半，把这些银子送到山上给3教寺佛像重挂精身，留一部分做给老和尚颐养天年，然后回到家里每天起早斑点嘎的虎，提着龙头锤在林子里练锤，一晃就好几个月了。这一天正砸树桩子呢，你说多巧啊，程咬金到了。怎么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啊。程咬金叫新闻里追个野鸡不下蛋，跑进树林碰上裴元庆，喜出望外。三弟哎，我的小舅子，哎呀，快救命。裴元庆说，姐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别提了，就把虎牢关被新闻里打败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新闻里这小子后边正追我呢，你出去收拾他，给我出口气。姐夫你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他跑不了。说着牵着马跟程咬金出了树林，来到外边，正好新闻里追到了，不见程咬金正在这找呢，程咬金出来了，后边跟个小白脸拿着锤，没等他说话，老程喊上了，新闻里啊，你别看我打不过你啊，我师弟白鹤童子一锤就把你砸扁了。新闻里也不知道他怎么冒出这句话呀，勒马观桥，心里琢磨，气这事儿都邪邪，什么事儿都叫程咬金碰上了，什么白鹤童子啊，纯属蒙事呢。程咬金你胡说，什么白鹤童子黑鹤童子，他胆敢闹事儿，我一枪要他的性命。这句话裴元庆气坏了，裴元庆气性大呀，他什么人性啊，裴三儿太狂了，见新闻里如此说话，气儿不打一处来了，上马擎锤来到新闻里近前。哎，八马将，听说你卖狂上别处卖去，就你这杆破枪跟柴火棍一样，卖得出去吗？啊，你是什么人？我新闻里不是吹，这杆枪敢说扎遍天下无敌手，你报上名来，你新爷爷枪下不死无名之鬼。裴元庆冷笑说，我告诉你，我这对锤 也不敢说砸遍天下无敌手，砸你不费吹灰之力。小爷爷姓裴，字元庆，叫你记一辈子，记到下半辈儿。啊！新闻里一听，眼前小将是裴元庆，机灵打个冷战，心说坏了，我怎么碰上裴元庆了？裴元庆不是一般人物，哪有不知道的？能和李元霸走个平手，八成今天我要倒霉，我得走。他想跑跑得了吗？就看裴元庆的龙头锤哗楞楞呜砸下来了，急忙横墙去招架，就听烫啦啦，龙头锤砸在了枪杆上，就这一下震得辛温里双臂发麻，嗓子发甜，哇的一声一口血吐出去，两只胳膊已经被砸得错环了，举着枪放不下来了。这回啊，他练开杠子了，急忙右脚一踹蹬，拨马便跑。老成一见，高声喝彩：嘿，还是我三弟，我小舅子有本事，什么八马将成了豆腐酱喽。转过身来说：兄弟，既然新闻里已被砸跑，龙虎庄你也别回了，跟我回大营吧。姐夫，大营我不能回，前者在四平山，李元霸明砸三锤，暗是四锤五锤，天下英雄不知道，以为我被他砸趴下了，我必然再找一个最隆重的场合，所有的反王都在的时候和他对锤分个高低，到那时候再回大营。兄弟啊，有机会啊，现在昏君杨广已经下书要在扬州，也就是8月15要开什么夺玉玺大会呀、啊，在扬州夺玉玺，天下群雄际会，那你就出头了。好啊，那那日不是去，现在你不看你姐姐了？哎，姐夫，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皇位呢？嘿嘿，兄弟啊，皇位我让给李密了，你姐姐不让我干呢。嗯，对，姐夫当皇上操心，不如这么自在。哎，这我兄弟说对了，既然如此，兄弟啊，我可得回营啊。好，我不留您，我还练我的大锤，夺在这对锤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再到前敌去。好了，就这样两个人告别分手。程咬金得从原路回来，为什么呢？一路上捡起他的马镫，又捡起大斧子回虎牢关，心想：嘿，我是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一仗打赢了，别看斧子招忘了，嘿嘿，有我小舅子帮忙了，我回去有吹头了。等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看，啊，程咬金是呆呆的发愣。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